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开往诺坎普的路显得相当漫长，一路上我的神经一直在紧张状态之中，而且还越来越紧张。更有甚者，大巴居然在距离体育场几英里的地方就停了下来，我们只好下车步行通过至少三个警察所设的卡口，最后终于来到入口处。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另外几名球员的父母，以及一些在1968年夺得欧洲杯的球队传奇人物，像博比·查尔顿等人。我们正在被人领着朝座位上走，突然间我的电话响了。 特德，我是维多利亚，我的球票不在酒店大堂。 哦不，他肯定在那儿， 就在几个钟头前，我刚刚留在那儿的。对不起特德，可是这儿什么都没有，问过他们了，他们说对此事一无所知。 天哪，维多利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但是我肯定是放在酒店大堂了，把票真的留在那里了。 这样吧，我会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先去换件衣服，我会再通知你的。我使劲让自己听上去显得语气平静，不过连我自己都怀疑是否做到了。我本来就紧张，现在又多出这么一件事情要我摆平。还好最终曼联前安全总管帮我解了围，他分别给几个管事的人打了电话，然后就把一切搞定了，我们最后终于能够坐下来看球了。维多利亚就坐在桑德拉和我之间，这时离开场只剩下10分钟。我们跟其他球员家人一起坐在宏伟的诺坎普体育场中间一层的看台上，正好跟谢林汉姆和索尔斯科亚即将创造历史的射门点成一条直线。高耸的看台屹立在我们四周，他们看上去陡峭无比，简直让人怀疑坐在上面的人们怎么没有掉下来。整个看台3/4都被曼联球迷占据了，只剩下我们右边的一端留给了德国人。两支球队出场以后，双方球员都分别排好队进行赛前仪式，此时全场观众发出的鼓噪声简直是震耳欲聋。我们当时正好坐在曼联预备门将雷蒙德·冯德尔古夫和他的妻子玛丽塔前面，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剩下5分钟时，曼联仍然是以1球落后于对手。可这时玛丽塔却向我俯过身来，冲着我说， 别急，我们会以2-1获胜的。我像看个疯子似的盯着他。 老实说，我丝毫看不出我们有任何翻盘的可能，而且说句良心话，拜仁的确理应夺冠，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们踢得比我们好。然而比赛那一天恰巧是马特·巴斯比爵士的90岁诞辰，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这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征兆。当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传奇了。 由大卫罚出的两粒角球导致的两粒入球，完成了欧洲杯决赛史上最奇妙的起死回生。进球的一刹那，维多利亚、桑德拉和我们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发疯似的又蹦又跳。这时我看到了玛丽塔，禁不住冲她直嚷嚷： 相信我， 你肯定是一名女巫。内维尔也在一旁开心地蹦蹦跳跳，那样子就像是中了邪一样。博比、查尔顿等人也激动得快疯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比赛结束以后，场面乱作一团，每个人都又激动又难以置信。我们只想着尽快回家，好把比赛重新看上几遍。不过我们还得先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们费了不少劲儿才来到诺坎普体育场深处的某个休息室，那里早就摆好了饮料和各色小吃。接着大卫走了进来，他的脖子上还带着那块冠军奖牌，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兴奋，一边还笑闹不停。儿子，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干得好伙计，我简直无法相信你所做的一切。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我也不能相信爸爸，这真是太让人惊喜了，奇妙无比，我无法相信。我们都激动地掉了眼泪，这没什么奇怪的。然后我们回到汽车上，一起来到下榻的酒店，在那里还有一场更加盛大的曼联庆功会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那儿见到了当时的体育大臣托尼·班克斯、博比·查尔顿以及曼联其他要人。接着球员们开始3-3-2抵达了，他们的脖子上也都还挂着奖牌。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间大厅，那里的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宴。我们用完晚餐以后，福格森站起身来，热情洋溢地向他的球员致敬：你们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球队，这场胜利证明了我们是多么强大，这也是我足球人生当中经历过的最奇妙的感受，你们每个人都名副其实，功勋卓著。致辞过后，球员们才开始真正的放松下来，毕竟这是俱乐部自1968年捧杯以来时隔30多年的再度夺冠。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围着奖杯跳舞，那座杯就傲然立在地板的正中央，我们所有人都跟他合了影，桑德拉和我还有大卫一起拍了一张。预备队教练埃里克·哈里森则非要跟全体1992级学员一起与奖杯合影。那个晚上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妙的夜晚。晚会进行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跌跌绊绊地上了床，不过 也有几名球员想约客，就直接从舞池上了第二天上午开往机场的大巴。飞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好几个人头疼欲裂，不过没有谁在意。怎么说，我们也是刚刚拿下了三冠王。我们与球员一起同机返回，有100多万人出来迎接凯旋的英雄。我们乘坐的那辆大巴还在全程游行，一路上尽情享受着球迷的欢呼。想一想，实在是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置身于这一切之中。我们的儿子竟然成了让老特拉福德永远铭记的球队的核心球员。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大卫的个人生活似乎也折射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他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出生于3月的一个晚上，正好是大卫在老特拉福德迎战国际米兰并与西蒙尼再度交手的第二天夜里。布鲁克林降生在波特兰医院，一家非常高档的医院，惠普斯医院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的父亲在一旁亲眼目睹了他的诞生，婴儿出生的头一天，桑德拉和我也赶去看他。布鲁克林是我第一个孙子，所以就格外特殊。我把他抱在怀里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第一次抱他父亲时的情景。那似乎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种感受。不过在这24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现在抱着布鲁克林感觉反倒更紧张些。我抱着他小小的脑袋，心想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是怎样，足球在他的生活里会是什么角色。我明白他的成长培育跟他父亲的会截然不同，不过我仍然希望他会像大卫和我一样热爱足球。跟我相比，大卫绝对是一个事事动手的好父亲。从第一天起，他就在为布鲁克林换尿布，当然他还恪尽职守地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给宝宝喂奶。不过随着孩子们日渐长大，我发现他对待孩子们的方式有所改变，开始越来越像我，跟我一样。孩子们要是做错了什么，他绝不让他们逃脱惩罚。我就看到过他曾经在布鲁克林的手背上狠狠过了一下，因为有必要惩罚他一下。我觉得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这样一来每次他对孩子们提高嗓门，他们就会知道 父亲是当真的，所以孩子们就会立即变得规规矩矩。他把孩子们管得很好，我确信他仍然记得自己是如何被带大的。大卫爱跟儿子们待在一起，常常是等不及的要见他们，他总是尽可能的多跟他们在一起。布鲁克林出生之前，维多利亚和大卫就已经搬过一次家了，因为位于沃斯利的联排屋显得有点狭小，而且伴随他们两个名气的暴涨也显得不够私密了。不幸的是，他们必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在爱德里买了一处极为豪华的住所，那里与世隔绝，也很具有私密性。同时他们还着手位于赫特福德郡的新家的规划，这个新家就是众所周知的贝金汉宫。不过如果说这则消息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么他们在1999年夏天进行的婚礼就简直是轰动一时了。我记不得我的儿子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告诉桑德拉和我他要结婚的喜讯的，不过我们都很激动，特别是布鲁克林就要出生了。我想所有父亲都盼着自己的儿子结婚的那一天，这是人生进入另一个新阶段的仪式，也是步入成年的标志。然而恐怕很少有父亲能够像我一样参加如此盛大的婚礼。他们占据了整整一座爱尔兰的巨大城堡鲁特瑞尔斯堂城堡。我们在婚礼举行前一天飞到那里，大卫夫妇把他们婚礼的首家报道权以及图片权都出售给了 OK 杂志。我从未见到过这种阵势的严密防范，要想进入城堡你必须先通过三班保安人员的盘查，迈入大门以后还有更多的保安，他们全都随身携带步话机，并且整个周末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在来回巡逻。提醒你一句，他们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有些报社的摄影记者甚至特意套上迷彩服，还在脸上涂了伪装，趁着浓浓的夜色企图溜进城堡。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条道。